那东家可满意了。你要不信，现在给你哭下来啊！出场费还没给呢， 还啥出场费？我这都谈完了。 张将军，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。刚才呀，那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， 哭得另算钱。哦，那我就问问，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少钱呢？ 我们不论个，我们论痛。 痛， 哭一痛多少钱？ 啊， 那你一痛多少钱？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。 还有哭谱？ 菜有菜谱，哭有哭谱，哭法不同，价位不同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 哎呀，妈，哎呀，还挺专业的。 看啊，第八页写着，小哭20。中哭50，大哭80，嚎啕大哭100，翻白眼哭抽了150，哎，哭抽了脑脚心脑嘎就窝不醒的250，这是工钱，赏钱另算，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。 嗯， 你这价太高了。 这还高吗？ 不高， 去年更高，今年赶上金融危机，你享福去吧。 对， 我跟你说，我也不是差钱，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！ 哎呀，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。哼，我们哭的真诚，哭的讲理。如果发现假哭现象，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，好吧？ 对。 哎呀，我活这么大，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。 对呀，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。 嗯， 好吗？啊，这是副协长。 对对。 郑学长谁呀？ 我妈。 这个张经理啊，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。 嗯， 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。 嗯， 要不然你容易后悔。 行了， 行不行？这么的，我朗诵，儿子哭你听， 可以， 行不行？ 看我们活。 老人，我跟你说，这活一定给他拿下，要有整黄的话， 必须的。 开始吧。 啊，开始吧。啊，这什么毛病是？ 锣鼓声声，鞭炮齐鸣，他咋就那么的响啊？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。 三炮， 你咋又来的那么的快啊？三炮，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，我爱你三炮啊，你可知道我的痛啊。 行， 你说行吗？ 我 行 啥行？这怎么能问成行呢？你这哭的吧倒挺好 啊， 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。 不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。 没事，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，高兴点哭。 大行长，你真的啊，你们各组啊，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， 是吗？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，我不太放心。这么来，我呢装满明星，我从飞机上下来，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，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。 那个，这回你就三炮了呗。 啊，对对，我现在就是三炮。 行，咱第一次合作， 你 必须让你满意，好不好？ 好， 你看我手势。 来， 那个毛毛，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。 来，干啥呀？ 这个，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，练的怎么样？ 挺好。 我告诉你啊，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， 很满意，很满意。 但是集体阵容，他没有看到。有点不放心，嗯，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，好好卖点力气，好不好？ 好， 看我手势，放下来。啊，啥事？干得好！ 属于职业病，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？ 这还活着。